好，欢迎嚟到我 Touch Channel， 今季拜又系电影频道，继续讲啲所谓海外大片啦。咁拍档依然系史迪。 诶，大家好，大家好。 系啦 ，Marvel。 今一到圣年尾，今好似应该算系年尾第一波啦。Doctor Strange。跟系啦。嗱，今个嗱录音之下啊，即系录音嗰时已经上咗噶啦。系地狱篇地狱解码 ，Inferno。然后就是11月中的怪兽与黑产地。 Oh, Fantastic Beasts。 是啦。跟住就合作一号星际外传。跟仲有好像有一套的一下一时间你咁如果我想不起。总之我记得我暂时一想就呢几套。 嗯。 西片啦唔计啲日本片 KK 片唔计数只计西片就呢几套啫。算是几密基本上 keep 住两个礼拜有一套大片。咁个挨完呢个 chapter 之后，就下年三月嘅银河守卫队啦，加时啦。咁你先年尾好似做，我嘅印象系谂唔起，我嘅年尾系做一套大片嘅，就有一时都谂唔起，系做咩？喺三月除咗加时之后，套Logan 嘅。 哦，唔系三月系 Logan， 五月先系 加时避咗去错开嘅，费事打费事打自己。咁就其他就唔咁 DC 点咧？好似唔多关 DC 有嘢喎。 DC。DC 是下年的我唔记得几时。 即成日啦佢搞唔咗㗎啦 ,Wonder Woman 囉。 係啦成日啦佢搞唔咗㗎啦。 係佢拍好㗎啦剪緊呀做緊特技嗰啲嘢㗎嘛。 因为喺我哋录音嘅时候先雷神先啱啱搞掂。因为雷神係因为佢其实本来雷神就应该喺五月上嘅。但因为蜘蛛就打尖。杀咗嚟，结咗成个 schedule 褪漏咗，因为本来佢预定就雷神就系五月， 十、哦、一 月就黑，十一月就系、是、雷神七月，十一月就系黑炮，第一蜘蛛打尖就占咗七月个档期，而十一月就变雷神，下年三月先至系黑炮，就成个 schedule 褪咗一格嘅。 系，因为枕住 Marvel 都系一年三套啦。 系啦，因为佢多都唔得噶啦，应付唔切。佢宣传，因为你始终你宣传啊，倾下嘢唔到啊嘛。咁今年佢最后美军咪多得升咯。 嗯。 一般你嗱，作为一嗱，你要睇个漫，你睇漫画，睇漫画未？呢度 我其实冇乜点睇过嘅，我其实谂一谂都冇，真系冇乜点冇，即系佢冇乜点出自己个 title 嘅书嘅。咁我唯独我系近年真系有佢，即系 Marvel 出咗一系列嘅 Season One 嗰阵时候，我系睇个 Season One 嗰个 series 嘅 Doctor Strange 咯。其实都唔系好大个，即系唔系好多情报喺里边啊，即系佢 origin。佢即係純粹只係一個古仔，一個比較唔係即 係鬼佬如來神掌， 係因為佢未係未成為 Doctor Strange 之前嘅小呢個小故事嚟嘅咯。咁、但係佢個有關佢 origin 嘅都唔係真係好多資料喺裡面咁樣，好神秘嘅一個superhero 咯。 甚至咁講，佢唔係名氣好大，因為。大家心照啦，Marvel 里面有值钱嘅、有名嘅都卖 Q 出去啦。 系 啊，因为其实就好啱就系你睇Sony 嗱，主要系Fox 买一堆，跟住 Sony 又买咁几个，剩翻落嚟喺即系所谓叫做喺 Marvel 电影 MCU 嗰个 project 手上有嘅牌其实唔多嘅。 其实好多已经归翻去 Marvel 噶啦，即系例如最初头嘅 Blade 啊、Ghost Rider 啊、Punisher 呢啲，佢原Daredevil 全部已经归翻去 Marvel。而家 Marvel 即系 Agent of Shield 咪而家啱啱今季出呢、這个 Ghost Rider 咯。咁、你 Daredevil 都已经 Netflix 拍到第二季啦，咁样。但系真系即系点讲？呢堆叫做冇乜，即系冇乜经济价值。如果有。即系如果真系卖得嗰啲啊，即系 Spiderman 咁，你打死都唔咩啦。你 Hook 系一个特例嚟噶啦，已经即系。但系而家就算 Hook 佢话去即系翻去呢个 MCU 啦，但系其实佢发行权都仲系掌握喺，好似系 Universal 手上，即系都仲系唔即系仲系要同你分一杯羹噶。 但系依然而家系 Marvel， 因为 MCU 佢又成功咗，所以有啲攞散收收版权，即系例如话系Sony 咁样咧。佢願意將嗰、那個版權同講就係大家講就係我大家我抌個錢出嚟，咁大家我投資喺呢部片度，咁之後分翻紅，咁大家去著數，越好過只拍一套，因為喺呢個年頭，佢見到你自己得嗰兩三個散收收嘅版權，你好難去搞到佢咁樣串埋一大堆，咁你即係一套半套，你已經好難去叫吸引力嘅，咁最簡單方法就同人串埋一齊咯，咁你串埋一齊，大家著數嘅其實。呢样嘢喺美国佬嚟讲，讲真有数计啊嘛啲嘢，所以其实 霍士其实一路都其实一路都传得好紧要，就系其实霍士好想好想搵啲角色去搵啲角色去Marvel 里面，希望叫打客串啊 ，kick 卡嘢，但系传一路传紧，但系冇实际。嗱，讲翻呢套啦，《钢铁雄心》喺 Marvel 嘅系列里面，其实唔系有名气好响嘅。一来佢玩嘅魔法系喺Superhero 里面，所以叫冷门中啦。 嗯。好虚嘅，同埋冇乜特别嘅，即系冇乜特别效果。你变咗你话系点样点，即系一堆光一堆气体咁样喺度揈嚟揈去咁样，冇乜意，冇乜特别大意义咯。 同埋当其他 superhero 能力已经去到连魔法都觉得好离谱嘅时候，你魔法算咩啫？又创造宇宙啊，又几下嘢，几十样嘢就一齐嚟，咁样识魔法有咩大不了啫？即系嗰个又系魔法喺 superhero 世界里面已经微不足道啊！ 吓，咪一系你就太屈机，你走出嚟 嗰堆 omega 晒大普嘅 吓，你一系就一出嚟就即系搞掂晒咁样，就咩都乜都可以搞得掂嘅，咁咧其实就冇古仔，变咗冇古仔讲。 所以佢刮翻 Doctor Strange 其实有少少意外嘅，因为就算系Marvel 世界里面佢都即系一般嚟讲，你唔会谂到系佢，因为新嗰批例如Captain Marvel 啊。咁一路一唔知死咗未，有传死咗，好似未死嘅异人族嗰啲，佢手上其实仲有一堆二线嘅牌噶。 系 Inhumans 其实仲嚟顶 X-Men 啦，仲嚟即系填补翻得 X-Men 嗰个位置啦。但系吓， 即系佢变成咗就系佢而家揾咗 Doctor Strange 佢有少少叫做以前改唔到嘅魔法喺电影里面做嘅比较麻烦。即系同埋你要去点样完上，你要做出个魔法嘅奇幻效果啊！因为如果你讲破坏力嘅话，大把破坏力劲过你嘅 superhero。你要魔法就一定要够华丽、够圆、够潮。 同埋，因为尤其是佢喺电影里面嗰啲科技高科技武器已经系招咁样嘅激光喺度射嗰啲，其同魔法系全即系你以前所讲嘅魔法系冇乜特别大分别嘅，但你又要将佢特别去点讲，即系 outstand 出嚟嘅话，系需要一啲特别嘅即系效果的。 即系最简单例子，即系最简单例子就系、是Harry Potter 佢魔法华丽唔系在于佢破坏力，就系嗰种奇想天开嘅感觉。即系你觉得就系你平常想象唔到嘅嘢，佢想象出嚟。而佢今次我如果用得比较懒学术啲叫曼陀罗嗰、那个魔法效果。如果用呢个比较通俗讲话就系、是、漫画图，佢将嗰啲现实嘅背景嘅漫画图方法一拼贴转嚟转去，佢做一个好接叠嘅效果，咁就变成呢样嘢系漫画图嗰个感觉。例如话有呢个系啲出入都见到嘅，成个纽约去突然间天地反转扭去嗰、那个扭开外边嗰个咧， 系 嗰、那个咪就好似漫画图咁样转咗啲墙，有啲漫画喺度转，个画面喺度一点点转嚟转去啊嘛。转嚟即系贴嚟贴去，将各个唔同嘅小拼即系小区域左贴右贴，转嚟扭嚟扭去，佢做一个漫画同嘅效果。呢样我系几成功嘅，因为佢真系救完以前蜘蛛英雄谂唔到嘅咁可以咁表现出嚟啊嘛。系唔系呢？唔系技术问题，系你谂唔谂到问题。因为你谂你其实我比起用 C G 点去做，我谂系你究竟做啲咩嘢先重要？ 系因为而家技术太成熟，你基本上做。可以话系咩都做得到咁滞噶啦， 系啊， 系啊，但系问题是你点样嘅效果可以令到即系做到一个叫做 signature， 即系点解叫做独特系你 Doctor Strange 嘅自己嘅一套风格咯， 系咯、啊，即系例如一开头咁样一开头一系特荷里活西片嘅传统嚟嘅，一开头一定打一场先。即先入先开始主题，咁开头估一对住佢个叛徒啦，嗰场打斗喺隔篱一路啲天地反转啊，嗰啲大一成个接嚟接去啲，真系好抢眼，系你睇一眼，哇嗰种感觉，以后嗰下好成功嘅， 我嗰下都先声夺人， 先夺人噶，因为你作为一开头咧打斗，如果你开头闷好闷开场嘅话咧，你系可能捉挨落去啊嘛，而且佢出唔落都好短啫嘛，一百分钟啫嘛。 嗯， 佢打完之后，跟住就入咗，跟住就阿 Strange 出场啦。然后阿 Strange 又好快 ，bang bang， 佢真系好快嘅，节奏超快嘅，完全同福尔摩斯一比嘅。一开头做手术，跟住阿 Strange 揸架车，跟住炒车，跟住讲周围寻求名医，跟住发现到有个病人由坦咗，突然间行得翻路，然后问佢即系就嚟博宇走去学魔法， 十廿零分钟就已经去，已经差唔多讲晒咁滞啦，超快速。跟住咧，再再开廿分钟到就已经学，已经咗，佢已经学识魔法啦。然后就以个半途就已经翻嚟打佢，快到有啲嘢直情系叫做头期，即系例如话学魔法嗰啲系依头讲话学魔法嗰头学识咗咁样，就纯粹话因为佢天才，同埋佢搏晒命学。讲完啦， 系啊，其实前面九个字系好都耍好闯出下嘅， 好快讲你讲到黐线噶。而我形容佢就真系将福尔摩斯嗰种超高速节奏掟咗嚟嗰度，你唔快唔得，因为佢如果你一抹呢啲嘢咁就系边个有兴趣睇超级英雄喺散捧牛石头跳嚟跳去，或者可以学魔法嗰啲咁嘅修炼啦。你一系就嚟观众入嚟睇，就唔系睇下。睇下 Shane 要点样苦练魔法啊，练到好辛苦咁样就系睇佢一学魔法天才咁，然后乒乓打啊嘛！你观众要咩佢清楚嘅 Marvel。咁好啦，跟住就讲佢喺伦敦打低，一跳到一个喺伦敦打低，打完之后就跳翻跟一轮之后就跳去纽约，跟住就系古一挨都死咗，然后就跟住就去香港，好似香港地方，然后就开始，然后咧就嗰、那个嗰、那個那個魔王定咩啦？ 哦 ，Dormammu， 嗰個只大魔王，然後佢無限不死，佢同佢無限逆轉時間，總之 用 time loop， 係咯 ，time loop， 總之又要死咧，即刻跳翻轉頭，跳到魔王，哎，好啦，我唔同你玩啦，得，我暫時絕對唔同你玩，我睇完之後就大家都是大家時代回溯啫，點解 Vizio 裏面嘅時代回時代回溯做得咁柒嘅，又而家幾有型啊！我系啊，我系咁死啊！我死到你死到个魔王烦为止，死到你得，我唔使玩啦，我烦到呕啦。OK， 我撤退，你解除佢。即系呢个我觉得几过瘾嘅，因为如果一合理就系、是、你啱啱出道，你连呢个法具都未识用，你同我讲打大魔王嚟唔系啊嘛？咁你唔好过分。有呢样嘢，我觉得系合理嘅，事实上都冇需要咁早打。而且最紧要就系、是、佢根本都唔系佢，你个剧佢都唔系佢打魔王剧情。佢一开始系打佢个半途星啫嘛，好似跟住就系阿魔导就变咗第又离开咗古一之后又变咗第二集大佬啦，一定系噶啦。 我因为佢系魔导系死，即系原著系死敌嚟嘅，系啊。 呢个就讲佢 s t r i n g 嘅死敌。 呢个就讲佢认为阿古一使用咗黑暗世界力量，对佢唔信任，所以佢就反叛佢啊嘛。呢、这个佢讲得唔好清楚嘅，因为佢冇对于古一点解使用黑暗力量咧，呢点佢原因佢冇讲清楚嘅。我唔知佢系刻意唔讲清楚定时间唔够，令到 model 误会咗佢。因为 model 本来系好忠心啊古一嘅门生嚟嘅，但因为见到古一使用咗黑暗力量， 吓 同半途打，咁佢先至即系觉得就系被背叛咗，佢背叛咗佢相信嘅嘢，然后就离开咗佢，然后周围去抢啲魔法力量。即系呢个我系佢古一嗰段系我交代得系唔够清楚，即系对古一呢个角色啊，虽然话呢个可能一集个当然啦，喺魔法世界里面咧，四个角色可以无限出场嘅。好简单，《哈利波特》啊，就算第七集啊，第七集啊，邓布利多死咗，仲未有照出场喺张幅画上面。 尤其是谂起 Doctor Strange 系啲魔法系嘅，咁 call 翻出嚟都唔系话。即都唔係一個歧視嚟嘅，雖然呢個演員其實應該都幾難請佢再點樣客串噶，即我唯應該話唯獨可以客串啦。 客串咯，唔會多嘅，即係客串一兩場戲咁樣做鏡頭特技咁樣。 即如果好似今集咁嘅氣氛，就應該揾唔翻噶啦，好難。 係啊，即係簡單就係超人啊，奇雲高士啊，做主角噶老豆啦咁樣啫。第二集都客串噶，其實第二集 cut 咗啫嘛電影。佢喺第其實喺超人對蝙蝠裏面 BBS 裏面係有客串一幕噶。講佢喺山上同阿超人喺度傾精神對話，咁 cut 咗啫嘛。咁呢樣嘢唔出奇啊。咁佢咪客串一兩集嚟精神對話，諸如此類講翻解釋下點解佢會使黑暗力量，因為佢冇講點解佢黑暗力量噶。 冇，佢純粹係話佢話有時係要破戒嘅，咁樣佢就唯一嘅解釋係講咗呢， 但佢冇，但係呢樣係唔清楚，即係令佢可能佢特登刻意，可能係刻意就係希望觀眾好似魔導咁樣，大家一齊誤解咗阿古一嗰個想法，故意唔講，呢個亦都係其中原因。但係最主要就係時間唔夠，刻110分鐘到 cut 咗ending 成10分鐘嘅字幕嗰啲 cast 表，再加埋兩個彩蛋，咁樣 cut 到100分鐘多啲， 依樣你唔夠時間，你除非擺兩個鐘，但兩個鐘我對一個單飛超英雄嚟講係太多。 其實因為如果你就算講 Stephen Strange 嘅成長已經係好急噶啦，今次 急多啦，係啊， 係啊，如果你再講 Asian One 係好難。好难平衡到个剧情，你都唔知边个主角。 节奏佢节奏快到系以出暂时我所理解就我睇咗咁即系暂时嚟讲，唔计本身系大堆头一大堆人走嚟走去嘅街市啦，以一单飞嘅一套片，即系单飞主角第一集嚟讲，节奏系快最快嘅， 好快。即系尤其是即系如果你睇如果你睇到尾啦，即系睇晒咁，你觉反而你觉得可能开头嗰幕除咗真系打。即系叫做即系点样 refresh 啊？你即系观众嗰个观感之外咧，其实开头嗰场打系冇乜特别大意义嘅。如果真系时间唔够嘅话 ，cut 咗佢都冇乜问题，直接入去，因为咁呢套系 Doctor Strange 嚟噶嘛。咁、你直接去讲 Stephen Strange 做手术嗰段已经都 O。都 OK 嘅，其實可以 嘅， 但係問題就係你冇要美國電影講，佢需要第一集一定一開頭就打開先，吸引等刺激，為咗個觀能刺激你入咗場先。如果你冇咗場打鬥嘅話咧，唔係唔得，但係就冇就唔係荷里活嘅一套，即係嗰種荷里活式嘅。 唔係大概話俾你知呢個係咩世界嚟嘅先。 係啦，你入得入咗局先咯。 係啦，即係話俾你聽，魔法係大概係一啲乜嘢嚟嘅，即係穿梭，即係。就即穿梭不同嘅地方啊，同埋即將啲即現實扭曲啊，即基本上已經佈曬局喺度啦。 佢即個簡單介紹，即因為頭一場打鬥咧，係佢係簡單介紹咗成個故仔嗰個世界觀。 嗯， 然後跟住就係因又先轉翻正題，就阿孫一路學又去揾嘢啊，學嘢咁樣。跟住佢打一路去打第一次同用佢個半途打。然后就攞件飞天斗篷，跟住一路去到平房，已经系快到真系。然后佢又系冇时间唞啊！嗰段时间根本上你冇时间唞啊！佢一打完之后，佢突然间跳咗去纽约间医院度，跟住即刻做手术。 嗰段系精彩喎！ 嗰段好睇我啦，系用即灵魂去打战斗嗰段好睇啊！一方面就系佢女朋友帮佢做手术，帮佢打针打针；一方面就佢同个敌人战斗。嗰段佢CG 用得真系好靓嗰段。佢哋用咗用斯特技咧，做出个大影效果咧。 哦，同埋剧情上系将 Doctor Strange 嗰个成长系，即系虽然系急咗少少啦，但系交代得好清楚，即系佢点样灵魂出窍啊，然之后再镜像啊，再利用即系能量啊。佢另一方面仲要教啊，即系教 Christine Palmer。帮佢做手术啊， 帮佢打针 啊，系啊，咁样，然之后再佢未去到医院之前，就讲佢点样喺同嗰件圆头嘅斗篷去即系一齐战斗啊，咁样即系佢面对嗰个卡萨林嗰个嘅即系叫威胁啊，嗰段系好强嘅，再加上佢同嗰个最后同即系 Christine Palmer 嗰、那个。即系嗰个关系系好简单，你谂下女主角冇乜除咗开头嗰场 冇气氛嘅，佢完全冇，佢喺即系代女主角嚟讲，佢最冇气氛嗰 场。系啊，就系中间呢一场咯。 系啊，因为嗱， 所以最重要系呢一场咯。如果以女主角嘅嚟， 因为女主角，因为其实点解讲女主角系古一嚟嘅，古一先系女主角，系跟住古一大师先系女主角。嗱，我自己睇翻即系搵翻资料啦，改翻嘅，因为原本嘅设定好似系西藏定边度嘅。 西藏系、啊、 西藏，但系 系阿伯嚟嘅，即系 Asian One 系， 因为本来嗱，但系 问题就系、是、 因为西藏咧，大家知道几麻烦噶啦，费事那次上身咁改尼泊尔，佢古一换成女角，我觉得冇问题嘅，因为佢要改到明嘅就系古一呢个系一个佢继承名，就系、是、历代嘅古一都继承呢个名， 系， 佢就话呢个古一就好活咗好耐，但系究竟呢个古一几多岁就冇人知嘅，其实就，因为佢话活咗几千年，但系佢话叫明古一。大师古一呢个名系一个传承名咁样，即系只话佢可能之前有佢好多古一啦。咁呢个古一有几多岁有冇人知嘅？其实就嗱，呢个就改咗啦。跟同埋就系、是、我睇咗设定啦，就系讲当喺漫画里面咧，当咗阿孙咧就系、是、因为因为唔知父母死定咩原因，就令佢变咗个守财奴，净系做手术赚钱。呢、这个 cut 晒嘅，完全变咗呢就变咗一个叫咩啊？一个好傲慢天才，系咁简单啦。即系将啲无谓或者叫多余嘅描写 cut 咗去， 冇背景， 冇需要搞咁懒狗嘅背景。 即系佢背景就系个手术，即系个手术技术高超嘅天才咯， 系咯， 系一个奥运，一个手，一个好似串人，一个非常之串天才，系唔简单。咦，我觉得几好嘅，佢冇必要搞到个剧情个背景太复杂，同埋你时间都唔够啦，唔好玩啦。第得嗰个，头先我讲嗰几次啦，你得嗰八分钟左右，如果再加埋升又三岁死到四岁死到妹咁嘅嘢，仲唔得闲？有时间交流仲好过啦。 唔系嗱，呢样系两体，其实佢就揾得呢个演员去预咗有续集，甚至佢系预咗同其他嘅即系。好明顯就係雷神將會出現 Doctor Strange 啦，咁樣佢有其實如果佢需要真係需要即係 Marvel 真係需要交代嘅，其實佢後面啲時間係可以做呢一樣嘢咯。佢唔需要喺第一套戲，佢入即係喺呢個叫做第一套嘅電即係叫獨立電影當中，佢就純粹佢根本佢就介紹 Superhero 俾你識，而唔係單即係唔係介紹佢嗰、那個。人物背景啊，一啲好複雜嘅嘢俾你知道咯。 因為 Marvel 電影睇咗咁多集咧，其實大家知嘅，佢可能第一輯咧係以不求有功但求唔賴嘢為投標準，就玩玩陣陣，四平八穩，打睇完 OK， 唔錯，可以咁去收貨噶啦。佢唔會要求，佢從來唔會要求個導演或編劇寫喺第一集就嚟到，哇，好精彩啊！睇哗哗聲，老撚一陣。Marvel 系电影里面边一套第一集系真系好睇一出 ？Iron Man 算系最好嗰套嚟啦。美国队长一集闷，雷神一集闷，加时算好啲嘅。跟住哭又系麻麻嘅。 我其实佢就系嗰几套 矮人都系麻麻嘅。即系第一集佢系其实系叫一般，一集佢都要求你就系咩 ？OK 好睇已经即系 OK 好睇。 我觉得Iron Man 嚟讲，Marvel 已经学精咗噶啦。你头先讲几套即系哭啊， 都几文 的。嗰啲系就系佢吸取咗个教训喺度，里面太多背景资料啦。你即系 彻底简化啊嘛。 佢成即系你谂下，Captain America 直头系成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写落去咁滞 啊，闷到呕其实，佢其实几慢，节奏好慢嘅。你睇下由队长就瘦掹掹，跟住即系再做超级士兵实验，跟住变大只，跟住仲要走去做叔做嗰啲广告版去做，之后筹钱啲。喂大佬，你嗰度学费几多时间啊？ 吓， 即系佢学跟住 老军嗰啲咯， 系咯，学乖咗啊！Marvel 嗰、那个佢第一期发现咗学乖一就系第一集尽可能简单， 所以 Ant-Man 都简，其实 Ant-Man 已经开始简化咗噶啦，佢冇讲佢点解坐监噶，即系冇特别 讲冇强调点样坐监，即系佢话就话唔知，好似净系话提话佢唔对嗰间公司不满，总之就搞破坏啫嘛， 即系纯粹就透过角色侧写，即系啲嗰几个客人同你讲话呢个系阿 Scotland 系神偷咯。 简单讲几句啫嘛，佢好简单简几句算数，复杂嘢唔需要讲，都冇必要花时间去讲，无谓将嗰个剧本，因为 DC 就系衰喺呢样嘢手上面啫嘛。你睇下 BBS 一开头翻30分钟讲下蝙蝠侠过去顶你个肺，呢样嘢 Marvel 之前唔提都唔提啊。 Marvel 因为其实似 Avenger 即系去 Phase One 啦，简单讲 Phase One 去濑个噶啦嘛，因为你其实 Iron Man 2佢啊太多背景啊嗰啲嘢。令到个节奏慢咗嘅时候，佢 Phase Two 开始基本上已经系改善。 所以其实 Phase Two 最睇出最好就系Winter Soldier， 明显你见到成个 Marvel 嗰个编剧，应该讲佢企划班咧系完系发就揾到字应该点样做，所以发现咗系Phase Two 咧单飞作品全部以第一集以简单，总之就等等观众认识咗个角色 ，build up 咗个基本角色，然后之后再介绍。跟住佢有咗你个角色啦 ，build up 咗啦，咁复仇者咪容易搞咯。 系啊，佢捉到，即系佢捉到嗰条路点样行啊嘛，即系客串，你简单，即系节奏明快，打得过瘾咁样，基本上都系呢一啲元素。 最简，你首先就睇下，你睇下，Iron Man 咪知咯。第一集其实 Iron Man 好简单嘅角色，总之花花公子啊嘛。跟住第一集佢花花公子，跟住第二集佢慢慢 build up 咗佢嗰个容嗰种签咒个性啊，容易受影响。跟住第三集即系佢一路 build up 将Tony Stark 佢一路 build up 出嚟嘅，佢每集加啲，每集加啲，佢又唔会多。咁去到第三集，其实严格嚟讲 ，Iron Man 其实 Civil War 其实亦都算系半集 Iron Man 嚟嘅，因为佢亦都占好重嘅。Tony Stark 佢其实占好重噶喺Civil War 里面都。 哦，系啊，系。 佢其实严格嚟讲，所以罗伯特·杜尼咪成日佢都讲过喺访问就话，你可以当佢 Iron Man 四嘅。 因为其实好重诶，好多，因为佢即系 build 好佢好多剧情就系 build 诶阿 Tony Stark 佢对于佢咗嘅内疚感同埋佢个诶，因为内疚感而产生嗰种变化，呢样嘢佢系将一个角色嘅唔同个性摆喺唔同嘅，所以啲人咪话佢好似一件事咁样咯。成个 Marvel 电影世界就一件事咁样，你每套都要睇，因为每一套都可能系插咗其他角色嘅其一个侧面。你睇晒咁多套，你就可以组织成个角色，即系话。你睇 I， 你想做啲 Tony Stark 嘅角色就系三套 Iron Man， 一套美国队长，两套复仇者，先至叫组成一个完整嘅 Tony Stark。咁死啦！你唔睇晒佢，所以变成咗就系你唔睇唔得咯。好似咁，你今集你唔睇嘅话，你唔知点解之后话雷神里面雷神剧情点发生噶啦，同埋你都唔知道最后嗰个彩蛋就系、是、究竟呢度 Doctor Strange 里面嘅时间喺边度？应该嗱。我自己睇啦，应该就系 Civil War 之前。 我应该有人我上网睇过有人，甚至话系 Winter Soldier 之前，因为 Winter Soldier 大家我唔知大家记唔记得，佢天台度同嗰个即系同嗰个官员啊喺度讲先，已经系提过 Doctor Strange 个名噶啦。咁所以其实 Doctor Strange 已经起咗朵嘅时候，所以甚至应该系即系 Doctor Strange 嘅起源，应该系甚至系。出现早个 Winter Soldier 复仇者之后，复仇者第一集之后，Winter Soldier 之前早一段时间 系啦，似乎就系呢个咯。虽然啊，即系有亦都有人话，佢揸车撞车嗰阵时咧，第一个即系手术 case 啊，啲人咪话估系 War Machine 嚟嘅，但系 年纪唔啱， 但好似唔系咯， 系年纪唔啱，同埋点会去啲普通医院啊？你讲真，以 War Machine 嗰啲情况，一系去军部医院，一系 Tony Stark 嘅自己医院。佢使乜去一般嘅大都会医院啦、啊？唔合逻辑嘅，即系呢情况就系佢自我即系 Tony Stark 嘅情，以佢嘅财力有咩事嘅，佢就大把医生啦。呢个纯粹系可能唔关事嘅呢、这个嘢就系、是，但我正想就系咧，就复仇者一之后噶啦，因为佢系个复仇者一嘅资料嘅，跟住咧就应该就师傅喺见雷神嗰幕咧，就应该系隔咗段时间噶，即系喺故事结束。跟住到雷神嗰彩蛋出现嗰段中间时，应该唔系连贯嘅，应该就系、 是、唔连贯嘅， 隔一段时间，好长时间 嘅。讲咗噶啦，基本上嗰个系雷神三嘅时间嚟嘅，直头系因为因为雷神三嘅导演咧，将喺 Twitter 度放咗张相，就讲雷神揸住张纸就系纽约圣所个地址嚟嘅，咁应该就系去纽约圣所揾佢。揾 Doctor Strange 帮手嗰阵时嘅时间嚟嘅，一个小片段嚟嘅， 应该就系、是、理解就系佢喺 Winter Soldier 之前咧，大约系啦，然后喺中间隔一段时间，跟住咧就一跟住改 Winter Soldier 复仇者，然后跟住讲阿雷神去揾阿 Doctor Strange， 然后就 Civil War， 因为一定早嘅，因为雷神系唔出 Civil War， 但系嗰段时间跳开咗嘛。 嗯 咁最簡單就係照呢個解釋，就係點解佢冇喺 Civil War 就係純粹就因為佢根本上嗰陣去咗外星球，咁解通啦。呢個就係跟住就係阿 Model 周圍搶嘢，呢個其實我覺得幾妙嘅。我睇咗戲嗰時咧，一啲人一播片尾咧，之後跟住有人離場，我第一個反應就係、是：你第一睇咩 Marvel 電影啊？你唔知 Marvel 電影係咪一戲院未開燈你唔走得嘅咩？跟住一如所料，又坐咗，跟住應該有唔少人走咗出嚟，我心。你唔知 Marvel 你唔好睇啦，但系你最紧要就睇 Marvel 电影最基本嘅条原则就系睇到直接戏院开灯，佢唔开灯你都唔好走，因为唔开灯随时都有嘢出现嘅。 冇嘅，中间就甚至 Phase Two 嗰阵时有人都唔知啊，戏院都唔知开灯噶，但系你开灯啲人都系唔走噶喎， 因为见识过啊嘛。 系啊， 唔系点样 Deadpool 玩具啫？你以为有后面有彩蛋咩？冇啊，走啦，超嘢啫嘛，因为呢个系成 Marvel 成 Marvel 嘅招牌，就系片尾定有彩蛋，而就唔止一个嘅事。 我记得系 Avenger 二冇咯 ，Avenger 二即系 Avenger 二冇第二嘅彩蛋啫，佢都有第一个彩蛋，系啊，但系佢即系你等到最尾系真系冇其他嘢咯，但系好似套都有。 嗱，师傅嗰个彩蛋就系讲佢去咗黑豹嗰个国家度封印咗封印咗冬兵啦， 系潜逃咗去非洲， 系同埋救，同埋佢救翻去救翻成其他被困住复仇者，呢样彩蛋咯，两个咯。跟住矮人就系讲，矮人就系、是、阿、就是啊 阿花狂同埋阿队长揾阿人嗰段咯。 哦，系啊， 系嗰段咯。 哦，唔系揾到。 哇！佢话我阿花狂话我知道个人可以帮到手。 揾到系啊，揾到 Winter Soldier 要。 系啊，咁咪帮手啊！即系依家连翻起嘛。依样佢要讲，因为佢依家通常两个彩蛋嘅，少一个。DC 但唔系套片又，所以大家变成咗就系而家睇其他片咧，费事整个彩蛋嚟拉咗嘢嚟，都系睇最后嘅。好啦，咁大致上其实差唔多，因为其实真系算简单嘅。至于嗰啲大量神秘学啊，嗰啲手印嗰啲又唔使讲啦，因为我唔熟呢啲嘢啦。呢啲识我啲，因为讲真，你玩啲魔法嘅话咧，咩嗰啲物宗啊、神秘学啊、符号学嗰啲一定有噶啦。 其实佢都唔多嘅， 唔多，但系一定就塞啲入去嘅，偷玩啦。 佢有啲画面上面你会见到，即系佢例如佢，你会见到去到尼泊尔会转经轮啊，呢啲其实有少少西藏嘅味道喺里面嘅，即系尼泊尔就照计就唔。即系冇咁宗教嘅，即系味道重嘅，系啦。但系佢就我唔知佢系嗰阵时，即系我唔知系特登定系点样啦。系啦，应该系渗翻少少原著宗教嘅味道落去。 不过呢套嘢，题外话，我系唔明，因为我个其实好唔明嘅，我唔明点解日本咧上亲呢类美国片咧，硬系迟两三个月嘅。 哇！两三月算好啦，你早翻我谂你早翻四五年啊，迟半年都有。 有啊，死前迟四个月咯，跟住死前搬去吊周街卖，佢先上六月，佢一月尾上，死前六月日本先上，反而咧可能真系大片啊，就系、是、天启咧就三入美国日本香港三月尾上，日本就六月头上，算快嘅。今次就十一月上，加州先上一上就日本就七月。反而咧，Inferno 咧即系地狱解码礼物咧， 地狱解码系 就日本上咗啦已经，就全系啊上咗日本。吓咁就呢套就下个就应该就已经上咗噶啦，就呢个真系现上符号啦呢套嘢就。 哦，嗰 呢套嘢系因为呢套系睇符号学嘅啫嘛，睇阿丹布洛玩符号学啊，玩啲咩光明会 K 卡嗰啲咩古灵精怪嘢嘅。睇下今次点啊？因为我啱先补翻睇翻佢《天使魔鬼》，其实好睇原作嘅电影版。 哦， 我觉得原作系有啲字嘢比较闷啲，佢电影始终电影嘅画面好睇啲啦。同埋几时佢好似做一套未拍嘅，四本用四个同一主角罗伯特即系唔知做姓咩个名叫咩添？佢可以做咗四套，我而家有三套，咁仲有一个几时拍咧？因为再唔拍嘅话，汤汉斯就唔一噶啦，汤汉斯嘅好卵老啦，唔知系化妆问题，但系我睇佢喺萨利基长嗰时老得好紧要咯。 嗰、那个应该特登嘅， 特登嘅，佢冇咁老啊嘛，因为佢睇天使魔鬼里面噶，阿汤汉斯都唔系老得咁紧要。 吓，咪同埋都可以帮有啲。即系帮助翻转头，化翻后生翻少少嘅。 就总之就呢套嘢就 OK 啦。好啦，咁大致上就差唔多讲晒啦。咁有下个礼拜如果有阿识睇咗地编码嘅话，就讲埋地编码啦。冇睇就咁其他嘢讲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Bye.